第六课，天摇地动。对话。 昨天晚上7点左右有地震，你知道吗？ 那时候我正在车上，完全没感觉到，我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。 我住在20楼，摇得好厉害，地震怎么这么可怕啊？ 不要怕，这里经常有地震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昨天的地震不算大。 听说有一次台湾发生大地震，很多房子倒了，桥断了，多恐怖啊！ 那一次的大地震，有很多人受伤了，还有很多人被压死了。台湾中部灾情惨重，台北也有一栋大楼倒了。 在我的国家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。 西欧、北欧、中欧都没有地震，澳洲几乎没有地震，南美洲东半部也很少。 哪些地区常发生地震呢？ 根据地球科学研究，世界上发生地震的位置大部分都在地震带上。 台湾的地震那么多，台湾一定是在地震带上。 没错，像台湾、日本、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在地震带上，所以发生强烈地震的频率相当高。 现在台风都可以预测了，地震应该也可以预测吧？ 有人说，地震快来的时候，动物会出现一些征兆，在人类还没有感觉震动前，鸟类已经对地震有感觉了，像鸡就可以预先知道。其他像老鼠、猫、狗、马等等也会预先知道，可是因为都没有经过证实，所以到现在地震还是没办法预测。 既然地震是没办法预测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 我们平常要随时做好准备，万一发生地震就知道怎么应变了。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准备呢？ 家中要准备一个救生包，就放在随手拿得到的地方。 可是如果大地震没发生，那我不是白准备了吗？ 不要嫌麻烦，有备无患，事前准备总是比较好啊。 生词一。 一，高莱恩。二，地震。三，摇。四，厉害。五，经常。六，倒。七，桥。八，断。九，夺。十，地区。十一，强烈。十二，频率。十三，预测。十四，征兆。十五，鸟类。十六，鸡。十七，预先。十八，老鼠。十九，猫。二十，马。二十一，证实。二十二，应变。二十三，随手。二十四，白。二十五，闲。二十六，事前。二十七，总是。二十八，西欧。二十九，北欧。三十， 中欧。31，澳洲。32，南美洲。33，地球科学。34，菲律宾。35，天摇地动。36，压死。37，灾情惨重。38，东半部。39，地震带。40，救生包。41，有备无患。 短文： 地震时如何逃生？李文丽和高莱恩去听演讲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很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谈一谈地震发生时如何逃生及应变。虽然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，但是地震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天灾。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，才可以让灾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。首先，我们在家里要准备一个救生包，其次要练习如何在灾难发生时逃生。救生包里面应该放一些紧急时的必需品，譬如手电筒、水、饼干等等。平时要和家人练习怎么逃生，知道各种状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，这样万一发生地震才不会慌张。要是晚上停电，我们得在黑暗中找到逃生的方向，也应该先和家人约好逃生后集合的地点，这是平常可以练习的。另外，要检查房子有没有裂缝，家里的摆饰会不会在地震时掉下来。当地震发生时，逃生前应该先关瓦斯开关，才不会发生火灾。还要把门打开，免得因为门框歪了打不开门。地震的时候，如果人在房子里，要赶快找东西保护头部。逃生时最重要的是冷静，如果一慌张，就容易错过逃生的机会。如果地震非常厉害，大到连站都站不稳，这时候不要急着往外面跑，因为这时可能会有柜子倒下来，甚至墙壁也会倒塌。急着往外面跑，或是搭电梯下楼，不但不安全，反而更危险。一栋房子最坚固的地方就是柱子，所以柱子的旁边是比较安全的。也有专家建议，可以躲在比较坚固的桌子旁边，那么当柜子或墙壁倒下来的时候，会先碰到桌子，形成一个保护自己的三角形空间。如果地震发生后造成很严重的灾害，我们要让自己尽量保持平静，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先得到照顾，要听救灾人员的指示，这样灾后的救援行动和重建工作才会更顺利。 生词二： 一、如何；二、逃生；三、发达；四、天灾；五、灾害；六、程度；七、首先；八、其次；九、灾难；十、紧急；11、必需品；12、譬如；13、手电筒； 十四，饼干。十五，平时。十六，状况。十七，慌张。十八，停电。十九，黑暗。二十，方向。二十一，集合。二十二，裂缝。二十三，瓦斯。二十四，开关。二十五，火灾。二十六，门框。二十七，歪。二十八，头部。二十九，冷静。三十，稳。三十一，柜子。三十二，墙壁。三十三，倒塌。三十四，电梯。三十五，反而。三十六，坚固。三十七，柱子。三十八，碰。三十九，行程。四十，三角形。四十一，保持。四十二，平静。四十三，指示。四十四，救援。四十五，行动。四十六，掉下来。四十七，倒下来。四十八，救灾人员。